店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么在9月份呢，我们主要是就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呢跟大家做了很多的交流哈。其实大家也知道，比如说有了急症，我说是心脑方面有了急症啊，确实非常急也非常的危险，那么这时候呢到医院去赶快的去控制改善治疗，这也是没问题的事儿啊，这也肯定是这么做是吧。但是呢一旦平稳下来，那么在控制你症状的同时，那么也就是说很多人呢要大把的吃一些西药的同时呢，您提出一个观念，就是要加入养生保健和祖国的医学来进行既治标又治本的这么一种方式。 嗯，对，其实在这个治法上，它是有四种选择的。 嗯， 一种呢是生活方式的这个选择，我来管理起来。我们把这个其实在临床治疗上叫自然疗法。 对， 还有一种呢是用这个传统医学。比如说这个我们讲的中医，这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但中医也不是说它就是十全十美，它有它的适应症，诶，到了哪个阶段用中医是最好的，大家要明白这一点。所以中医它也是个疗法。还有一种呢它叫西方医学，它叫顺势疗法。其实我们中医理论里面的正病反治，其实就是西方提出来这个顺势疗法，叫以毒攻毒嘛，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疗法。还有一种疗法呢我们叫对抗医学，就是你是什么问题我就去解决你的什么问题。诶，你这里堵塞那个装置架，你那里细菌我去给你这个抗生素，你那里有这个癌细胞我放化疗杀死你，你那里有肿瘤我给你把它割了去，你那里这个堵塞了坏疽了我给你把腿截了去。 这更像是西医的一些做法。 不是，这个就在救急。 就在救急。 可是这会儿你今天不管你自然疗法传统中医还是我们说这个顺势疗法，你是取代不了这个对抗疗法。 对的对的。 你因为你这会儿不用它马上就危及生命 了。对呀、啊、 这所以我们把它叫救死扶伤。那我们今天收音机前这个听众这些朋友呢，更多的是我去完医院以后，我回到家里，在这个漫长的康复过程中，我该怎么做？ 对， 哎，你说我管理生活方式，你这叫自然疗法，我怎么管？ 嗯， 没有人来指导我，因为这不是医院的事，医院也忙，顾不过来。还有一个，那我用这个中医用什么样的方法，哎，对我更好？哎，我这会儿也不是很了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任何一种疗法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不好，最需要这个做这个判断的什么，你如何做出正确的抉择， 关键是对你合不合适。 对、 嗯、 我把这个就你刚才说治标期结束了，那我这会儿选择这个自然疗法和传统这个中医。 嗯，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保健，你看你用的这个原料全部都是中医里边的中药，只是这个提取物。那怎么让这个更适应你这个症，保健也是要讲处方的。 对对， 我们今天你看我们很多老人，你天天都在按时在服西药，可是你有一个现象，你吃着吃着好像吃和不吃就已经是那么一回事了。 嗯， 那这会儿怎么办？你在此基础上 你再用一些这个保健，我指的是精准对得住的这个保健啊、哎，当然是要做完风险评估以后，也要有一个保健这个处方，哎，对着你的话，你的功能就会提高一步。 是， 你甚至有些人，我们也我不是说所有人啊，那么有些人通过这保健，真的把降压药就撤掉了。 是是， 降脂药撤掉了。 确实有这样的事例， 这都有。 嗯，所以我觉得，张主任说特别好哈，我也特别感兴趣。就对于一个疾病的改善和治疗，不能光靠一种方式，比如说只靠对抗医学。当然，在一定的阶段呢，你只有靠对抗医学哈，给你改变一些这个症状，否则的话，你可能就影响你的生命了。那么在缓下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加入其他的，比如说自然医学啊，你的生活方式？啊，这要提上来。另外呢，你的咱们的这个传统医学哈，比如像我们的中医啊、养生啊等等，另外像顺势疗法等等，这些你都要去尝试一下。真的，如果你的观念改变了，不仅仅是依靠一种对抗医学来改善你的病情的话，我想达到治标治本并不是一种，只是一个理想。 嗯 啊， 其实 这不是理想、我觉得今天啊是体质问题。 是， 比如说我上了医学院，把我分配到这个呼吸科，我这一辈子就只在呼吸科待了。我所学习的，我所关注的，我是不停的往深的钻，我几乎像一个科研人员一样，我就去研究呼吸了。 嗯， 我对这个循环系统、心脑血管的，我对消化系统，我对什么自然疗法，我对传统中医，我对这个顺势医学，那些我没时间去看，因为我看那个搞我考职称的时候他不考这些。 对， 结果呢搞得我这个知识面我就知道这一点、 就把病人的这个症状改变了，他就成功了。 对， 嗯， 那你改的仅仅是肺，假如说我在呼吸科， 嗯， 可是这会儿你骨科有了问题，或者说心血管有了问题，当然我只能往出推你去到心血管科去，因为大家分工分得那么清楚。 嗯， 但是在此基础上，这是我们在现在西医这个医院内部哈，但是你应该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你应该了解一些生活方式养生的办法，中医的一些手段，它的适应症是什么，它更在某疾病的哪个阶段更适合哪个方法。我觉得作为任何一个临床医生，你都应该有这样的知识结构。 嗯， 当这个你因为你是了解，比如说我是个呼吸科的，我知道我今天药物的局限性，你就应该明明白白的告诉病人这个目前能达到什么水平，哪个达不到。诶，如果你有那方面知识的话，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生活方式、养生、保健、中医疗法，诶，你可以去选择一家这个比如说知名的中医去给你再怎么一调，最少你给人家有个参谋或者建议。但是今天没有参谋。 当然现在很多的医生更多是这个专科医生哈。我总认为呢，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既有专科医生的这种技术，同时呢应该有全科医生的这种精神来对待我们的患者，是吧？所以现在国家对这点呢也是比较重视，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医院哈，已经开始呢注意大家的这种整个的他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啊，以及他整体身体的改善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大进步。我记得贺老师原来您曾经说过，就是碎片式的治疗啊，现在很多的医院都是碎片式的，所以怎么能够化整为零，化零为整，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对，其实就像张主任说的，要是说我们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治病的话，就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吧？而从西医的角度治病呢，就像张主任说的，那我是呼吸科的专家，我就只管我的呼吸系统，对吧？ 只管这一块儿， 哎，我就不管别的系统了。但是中医他就，不会去以一个系统一个局部来考虑这个人的疾病，他会想这个人整体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而且他会考虑各个脏腑之间有什么样的问题，对吧？就像我们今天说的，那么我们什么样的人适合抗纤维化加这个我们说的以三七杜仲为主要的就是 这个中药 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古代的这么一个中药的方剂啊，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呢？可能听众朋友呢，作为听众朋友来讲啊，他也不会考虑我是什么系统的疾病，我是哪个地方得病了。可能听众朋友最关键就是说我有什么样的症状， 把这症状给我解决了。 对对对，听众朋友可能最关切的就是我哪不舒服，那么我们就告诉听众朋友，您哪方面的不舒服，您可以用这种方式啊，我们从 重的往轻的讲，那么重的就是说瘫痪到床上的，您是脑梗，无论是张主任讲的出血性脑梗还是缺血性脑梗，对吧，哎，就是说弹弦子了，瘫了，对吧， 半身不遂， 哎，半身不遂了，那么这些人是必须要用我们谈到的杜仲三七为主要的这个古方加抗纤维化，对吧。那么可能有的人说我没有全瘫也没有半瘫，我就是小中风，对吧，我经常头晕，经常眼前发黑，有的时候咕咚倒了，那么这个肯定跟血压高有关系啊。那么这部分人肯定也是抗纤维化加我们这个三七杜仲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中药方剂，对吧。那么还有一部分人说我没有小中风，但是我经常头晕失眠，对不对，我的记忆力减退，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甚至是晚上经常起夜，对吧，夜尿多，哎，起来了去洗手间了，然后哎尿了，尿完以后回床上哎又想尿，对吧，哎去了然后尿不干净，然后回来了又想尿，哎，这部分人，对吧，夜里睡不好，那么这部分人也是应该抗纤维化加我们说的这个三七杜仲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哈。 嗯， 还有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呢可能也是老年人，他就是心烦，哎呀莫名其妙动不动就火冒三丈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也要考虑考虑血压有没有问题，对吧，是不是有血压的问题了，这个时候也要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控制的不好，那么这种情况下也要考虑我们谈到的这种方法。 嗯， 那么说起来心脏疾病的人，您比如说有房颤了，对吧，这个时候有房颤的人就容易有血栓形成，有血栓形成我们就要化开这个血栓，那么化开这个血栓三七杜仲是非常好的药物，对吧。还有一些人这个心脏的问题非常严重的这些问题，对吧，比如说瓣膜的病变了，心慌气短非常严重了，那么这种人当然要抗纤维化加我们谈到的这个三七杜仲为主要的这么样的一个中药的一个方剂。 确实，你是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样的表现，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刚才贺老师也提到了这么多一些症状，当然针对您，那我们呢要给您方案之前，一定要深刻了解您的这个症状哈，有针对性的给您建立一个健康管理方案。所以在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健康风险评估。那么如果大家呢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来做进一步的咨询，先做评估然后给您方案。当然如果你想跟张正主任或者是贺云主任进行预约啊交流的话呢，也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万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 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其实作为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病人哈，或者说这些患者啊，那么在既治标同时又治本的啊这么一个结果，实际上如果您找对了方式方法的话呢，它并不是一个奢求。 没错，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说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我们更多的你看头疼头晕，或者说我们脑鸣，或者说耳鸣，或者记忆力障碍，或者说你的这个大脑这个小动脉或者中动脉你堵塞以后，如果是语言中枢，语言不利索；如果是你的伤害了运动中枢，那么运动这个系统就会出问题。那如果是我们这个肢体出现了问题，那也会相应的出现这个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你不了解这个结构的，我们老感觉是好像是很复杂，事实上是什么问题呢？一个问题把血管给疏通了，它的问题就会解决。那我们说对于这个今天，不管是你今天曾经发生过这个脑血管意外的有后遗症的，你不管是你今天瘫在床上，还是说今天你走路呢不那么这个健全，就说你得一瘸一拐的，我们说瘫痫，或者说我的吞咽，或者说我的语言我说话这个乐的不清楚的这种人，你吃了药，这会儿吃药的作用就是化学药物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让你不要再发生这个意外，不要再加重。可是对于你提高现有这个功能呢，我觉得啊，你不管是抗血凝的，还是这个对症处理你这个安眠的，还是这个活血化瘀的，还是降脂的降糖的，它只是让你不要再加重，而且即使这样也未必说它就能达到让你不加重。那这会儿怎么办？我们不妨在这种慢性恢复期，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祖国医学这个方法。你像我们说的这个丹参、葛根、三七、豆种、地黄、昆布，它针对的就是这个中医学讲这个血瘀症，淤血，淤血就是淤住了嘛，啊！你看中医里边这个淤呢，它是指的是什么？就是积血，积累这个积，就是虚积这个积，积血也。那么瘀症为积血之病也，可见淤和血液的流通不畅或者这个停滞啊，它有关。我们说凡是离经之血不能及时排出或者消散，停留于体内，离经嘛，经在中医里面指的什么？就是血管血脉，它停留于体内或者血行不畅，壅遏于经脉之外，或者淤积于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把它称为这个淤血。由于这个淤血内阻而引起的病变，我们把这个叫淤症。那么导致血瘀症的原因很多，你他这个脏腑之气血功能障碍、七情所伤，都可以导致这个血瘀。你在中医里边，它可以有这个寒凝滞瘀、热邪滞瘀、气滞血瘀，还有一个气虚血瘀，再有呢外伤血瘀。说的根本就是一个瘀。我们说这个脑卒中，那你更多的其实今天是这个脑缺血梗塞。我们说这个心脏病，其实就是你心脏缺血了，还是一个瘀症。所以在中医里边，它就是以活血化瘀为主。那我们说的这个三七、 葛根、豆种、丹参、昆布、地黄，哎，这么组成的这么一个古方，它在中医里边活血化瘀，我们听着好像很笼统，那么其实现在这个中医大家不要小视，不是简单的还是说这些中医这个理论，它也在研究这些中药在一块以后它对我们人体生理功能会有哪些改善，哎，就通过观察呢，做现在小组身上实验啊，它可以改善微循环，可以改善血液流变，可以改善血液动力学，还有抑制凝血。抑制凝血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阿司匹林啊、华伐林啊、洛伊格雷啊，它的这个作用。抽筋纤溶，抽筋纤溶是什么？就是我们说那个小血栓、那个小血块，那是由纤维蛋白原最后成为纤维蛋白以后，我们把那叫凝血块，它哎，中药这么一个组方以后，它就有这个解疽这个作用。解疽做这个作用是什么？其实就在溶血栓。那你血管通了，那你血管管理的那一片那个组织器官功能，它就会逐步恢复正常，这是可以再生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说这个方子，它也有抑制血小板这个作用，抗血栓这个作用。所以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可以索取资料进一步学习。 而且张主任说的这个方剂啊，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其实他当时得的就是这种血瘀症。哎，历史上的血瘀症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高血压、脑梗。哎，赵匡胤的这个血瘀症就是用张正主任介绍的这个方剂治疗以后痊愈的。 对，确实咱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哈。那么得了病以后呢不怕，我们呢当然在之前我们进行好好的养生保健哈，让自己不得病，这是最高的一个境界。当然如果得病的话呢，我们也不要去这个躲避它，我们积极的寻找它的一些这个方法，就像你把钥匙找到以后， 想一下人一辈子生来就是健康和疾病伴随 抗争的一个结果， 一直是这样。 是的，所以就是说你找到钥匙以后就能开你这把锁哈。所以还是不要固步自封啊，一定要开拓脑筋，要善于吸收一些新的方案，不要只迷信于吃药。我就觉得好，我只是吃药，其实吃药这是一个方面哈，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哈，共同让你进行改善呢？这点真的非常重要。如果你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醒脑汤以三七、豆种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即使在今天也广泛地应用于高血压的调理及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黄帝内经》记载，中药三七